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Hello， 嗨， 嗨， 有人吗？ 大家都在呢，下班了。 昨天我们说我们这个探出头来啊，从窗口探出头来，但是有点危险。但是呢，此时此刻我们可以隔空跟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打个招呼、啊。 是的，是的，是的，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现在开启放假模式。哇 哦！好了，这个突然感觉我们有点兴奋过度啊。 我还能再嗨两个小时，最多两个小时了。 两个小时的晚高峰的路途，让我们来陪伴你。祝你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昨天周四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期待一个周五的来临， 对， 嗨，今天反而到周五了，没那么兴奋了 啊？为什么呢？ 就觉得其实周五过去以后还有一个周一， 哦，不要这样， 很实际啊， 感觉好像它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一个循环一样。不是的，其实到周五还是有两天的时间好好放松一下。 是的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嗨，我是艾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所以我们来这个带带节奏，好不好 ？Girl by work。 歌呢？ 周五啦，今天就是周五啦，哎，明天是周六啦，明天就是周六啦，就昨天这个梗，今天是周五啦，明天就是周六啦。我现在就要每天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给自己打打气。 哦，也算啊，就是有的时候叫醒我们的方式，可能是因为一段旋律，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这一段现唱。 以后咱们就定好了，每周四、每周五都来这么一段。 行行行，可以。所以听到这个 BGM 应该是《全花是你》的一首歌。 是的， 周 五之 歌。 但是它其实更适合在周四播。嗯。我在想有没有一个软件能，就是把我们特别喜欢的一个什么旋律，自动的定为一个什么唤醒你的闹铃儿。但是后来呢，你会发现。真的，当一个音乐变成你的闹铃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很快的讨厌它。 对，你再也不喜欢这首歌了。现在很多音乐软件都可以做到，你比如说你上那个云村、 哦、 你看一下，你可以把这首歌曲随机选择一首啊，然后制作成手机铃声，它会帮你自动生成，而且截下来那个很准确的， 最后你会把它删掉的。好吧，今天我会聊一个跟手机 APP 有关的话题、啊，欢迎大家一边听歌一边聊。 嗯，联络我们找到九七四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天天 FM 的直播间，分享一个我们不知道但你知道的好用的 APP 给我们吧。 OK， 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在星期五的下班路上，我们告别这一周的繁忙，好想一起去旅行啊！ 走吧。 我想要挣脱此刻的生活，想带你去旅行。That's right, baby, come on. 一路上不许发火，不许沉默，当然也不许不开心。没什么比你的笑更美丽，把那些片段装进回忆，那是我最骄傲的轨迹。谁说不行？我不信，我只相信自己。现在在这儿这个牌子，仿佛下一秒就把眉头给摘了，最合适的季节 baby 不敢猜测，甜的味蕾的味道你爱吗？还在赖着在这待着，可是小伙伴们都还在等待着，在等待着当你来了，所有快乐都是被你带的，那就拜托一切飞到外国，不管是印度尼西亚又或是泰国，骑在大象的背上给泰哥，来晚进不了这感觉没法概括，在你太多你的喜怒哀乐，包给太多都是瞎掰的，谁闯不过弯怎么这么怪呢？大姐其实这里自己就是很帅的，你不是没想过，不是没想过， 想过的整个真爱， 不是没有过，不是没有过， 莫名其妙被针对， 但是客户等我还是很享受， 没人能把我分类，这氛围分贝，别以为你是谁， 就像是一场历险记。 什么样天气，时间不多，我在等你，给你发的信息赶紧回复，有什么忌口随时备注，攻略当然细节不能马虎，放心不会让你风餐露宿，你是否也曾跨过山和大海，陷阱爱的招才敢原飞大摆，工作没完没了变成常态，差点忘记怎么聆听星际独白，那是没做完的 case 先放一边，每天都有遗憾，这现实无法避免，忙碌之后什么重要得搞清楚先，别让压力太大压垮你性感的直角尖，拿出去年没用完的防晒霜，你受伤的复古相机别忘带上，2020已经过了一半，庆幸有这群老伙计让我放下感伤，旧的羁绊跟着我的吉普，头发凌乱就未懂得停住，踏上新的旅程快乐只差一步，每个当下有你再度值得庆祝， 你不是没想过，不是没想过， 想过的整个真理， 不是没有过，不是没有过， 莫名其妙被针对， 但是回头的我还是很享受， 没人能把我分类，这氛围分贝，别以为你是谁， 就像是一场历险记， 没什么能够欺骗你， 一起去旅行。哎，就听着歌会觉得心又飞了，就是很想去旅行。我好想去旅行，我已经很久没有去很远的地方旅行了。 这个话题好像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分享过无数次了。假如说这个疫情慢慢慢慢散去之后，能够出行，你想去的第一个地点是哪里呢？ 哇哦，好问题， 好问题，你自己也没有想到过。 这个对，就是 到现在都没有想这个问题了。 总是想说有一个旅行的状态，但去哪儿不重要、 哦，至少先去海边吹吹海风啊，晒晒太阳什么总可以吧？ 嗯， 对不对？ 好，那我们就带着这种情绪吧，然后来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是的，啊，今天我们要测评的专辑也是期待已久。预告了很久的这个 Westlife 新生男孩的全新专辑今天正式上线了。 对，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 Wild Dreams Deluxe、豪华版加持。 OK， 一共收录了11首录音室的新歌，以及我们熟悉那些旋律 You Raise Me Up 等等四首现场版的 Life、 所以一共15首歌的容量，算是加强版了。 所以叫 Deluxe 嘛。 之前我们测评过他的那首先行曲，就是 Starlight。 那今天我们就来测评整张专辑怎么样？ 好， 好不好 ？Wild Dreams 应该怎么翻译呢？很狂野的梦。差不多，差不多这个意思。 这个、很难去就是定义，一个中文的意思去怎么表达。但是我们先说回音乐本身，其实整张专辑都是流行的编配，因为 Westlife 他们就是一支流行的这样的一支组合，所以也不用太花里胡哨，就是很简单流行 pop 的这种悦耳的节奏吧。 有朋友听了觉得说少了一些记忆点和一些经验的感觉，所以要听一下大家的听后感如何。 我们先把整张专辑的这个就是我们做了一个混剪啊、做了一个 remix， 就是把一些歌曲都放了进来，大家先感受一下整张专辑的氛围是什么样的。这就是之前的先行曲的 Starlight。 Wild Dreams 当中的第二首歌曲 Alone Together。 这就是被我们刚才翻译为很狂野的梦 Wild Dreams 野梦。嗨嗨， Lifeline 作为整张专辑的第四首歌曲，生命之线。Life 这首歌曲作为整张专辑里面我最喜欢的一段旋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第六首歌 Rewind 你会喜欢吗？Do you ever think of me? 这算是一首节奏比较欢快的歌曲了。My Hero 这首歌听起来就是记忆点十足， 对， 就是当年我们听的那个感觉， 比较走心的一首。 I want you to know I've been wrong until the end of time。这首歌曲 Magic 万花筒一样的存在，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首。 这首第十一首歌曲叫做 Always With Me， 为什么我喜欢那首就出来几秒 都差不多，所有的歌曲都是出来几秒。 Okay， 反正整张专辑听下来你会觉得啊，可听性还是很高的。其实就把这样一张专辑放在自己的车厢里面，其实基本上作为一个 BGM 就足够了。但是你说哦，非要从里面找到青春的记忆，那可能会难一些。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那首 My Hero 也是出现了五秒钟的时间吧，然后那首歌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 对， 因为极度走心。 就这首是真的有点像记忆当中的 Westlife 的那个感觉。 You knew you were navigating I feel love Even in my darkest place I feel a light I can't explain And it's something that is ever changing. You've seen the long nights, I'm not alright. The ebb and the tide, the salt and the red eyes. You don't know how you're saving my life tonight. Cause I feel like you are my hero. And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I feel like you are my hero. I want you to know I've been wrong more times than I have been right. You don't bring that up in fights. You help me when I felt defeated. I feel strong whenever you've been around. I see you hidden in the crowd. You make me feel like I am needed. You've been there for the scars, the aches in my heart, the journeys in cars, the talk through the bad times. You don't know how you're saving my life tonight. 怎么说呢，如果你是抱着寻找青春的记忆来听整张专辑的话，可能会有些许的失望、但是如果只是在一首歌里面能够去抓取一些痕迹，我觉得这首歌就足够了。这首My Hero 来自于 Westlife。 对， 很好听。我觉得其实不用刻意的说非得找他们那种老歌的感觉，你完全就可以去听老歌。所以这张专辑我给出测评的星级是五星 啊、我是给出四颗星、就是像很多朋友一样觉得说 Westlife 存在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这张专辑横空出世的时候没有一些经验感 啊、明白，你还是想希望他们有一些突破， 对、 而不只是说依赖编曲 情怀 啊、对情怀什么的。不管怎么说，大家可以继续来去做出自己的评价。然后呢，就像我们听友说到的，这个推荐软件已经提到听听 FM， 能听节目，还可以互动，还能抽奖。 对， 宝藏 APP 是、一般人我不告诉他，还有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在收听节目同时，把你精彩的片段可以剪辑下来， 可以发给你想发给的人之类的。而且在里面可以给这一张专辑去评一个星级。 联络我们，找到听听 FM 直播间，搜索娱乐最王牌，一星到五星，你会打几星呢？ 对，另外呢，话题的讨论，我们的关键词也出来了，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就是 什么呢？ 不错。 什么不错？今天吃的不错。 哎，接下来的这首歌我觉得不错。 So I said a little prayer, you know my dreams will take me there, where the skies are blue, to see you once again. 听了一堆新歌，突然在听这首，就像是你在品尝一些新菜，然后呢，各种各样的什么什么米其林什么的，突然给你端上来一碗炸酱面的感觉 啊，这么朴实吗？ 就是那种青春的记忆的味道。 是、你现在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确实会觉得回想起来，我们当时上英语课，然后老师会拿一些歌曲来跟你分享， okay. 其中《My Love》这首歌出现的频率最高， 太经典了。所以我们既然提到了这么经典的一支组合，所以我们也不能，气氛也到这儿了，不听他们的一首老歌，有点对不住大家。 My Love。 I love the most, where the fields are green, to 听到会心一笑，还是甚至有要想飙泪的冲动，其实都还好。 嗯，我相信坐在车厢里面有很多朋友跟着合唱了， 那就对了。咱们这样有点不地道吧， 就是 测评了一张新的专辑，然后放了一首老歌拍成这样，就这就像是你见到一个人好久没有见了，他可能十几年二十年没见，你突然说啊，先夸奖了一下对方状态不错之类的， 说你年轻的时候更好， 对，你年轻的时候很帅啊。 我以为你刚才吓死我了，我以为你刚才要吐槽我那个塑料英文呢。 哦，没事没事，大家都差不多都是散装的哈。 对对对、My Love 也是勾起了很多朋友的回忆啊。 是的，听了一首歌找到一些和青春的那种回望的悸动，然后觉得这个目的就达到了。 是的、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刚才已经说了，然后分享这张图片的是一个来自北京的网红打卡图片，就是那个地方应该是在东直门内大街、是有一个对红白色的墙，然后中间有一棵树、然后很多网红现在都在那儿拍照，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也算是分享给大家，大家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对对， 好不好？ 在北京那些无人问津的街头，总是能带给我们生活当中一些惊喜吧。 对，回复不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74醉王牌。 悲伤的晚霞像年少的恩华，铺在天空等海鸥先走它，遥远的帆任风浪拍打，为梦在痛也不会害怕，远走的风沙去谁的天涯，春天可曾在哪里见过他，时间的手抚过了脸颊，他们谁都沉默不说话，我希望去过 神话，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 这样子的歌，就像你刚刚推荐的网红打卡地，我觉得这是网红歌曲啊，包括它的整个的编曲的，包括旋律，整个的节奏啊，一看就是说为短视频精心的去准备一首歌。 对， 嗯， 叫做《一路生花》，现在可能在刷短抖音的时候，经常会刷到这首歌。 对， 嗯， 算是最近比较火的一首网红歌曲啊。 安静的夜晚，你在想谁？ 再来分享一下，刚才这个网红打卡地是来自东直门内大街，现在可以回复关键词不错到974最王牌，就会收到这张图片了。 哎呦，真是哪天比较闲啊，人不多的时候啊，你别赶着那个周末， 嗯， 我觉得工作日的时候会不会好一些，就能去看一看。 我尤其现在这个季节，包括到春天的时候，特别适合穿着那个薄薄的大衣去打一张卡，很好看。 但我不是那种会专门为了一个地儿就特好，就照拍张照去那个地儿。 对，假如说你路过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 就是那边有什么好吃的馆子什么 的。又到吃的上面了。 没有没有没有， 其实行了。 好嘞好嘞。久违了，万晓利啊！ 嗯，这首歌是和他的经纪人万畅合作的一首歌，叫《哦，及时行乐》。 要给我说些什么？ 说什么？ 唱些什么？ 三二一，是我们没有一个特别固定的我。姐姐她会教给我们该怎么做，关于怎么爱，关于怎么说。 小丽的歌总是能带给人特别的自在的轻松的感觉。 对， 就是哪怕唱悲伤的事儿都唱得不沉那种， 是有一种成人童话的感觉。 是， 就是现在我们身在冬天，有种盼春天来的那种感受。 所以你就听这个歌就觉得晃晃悠的啊，一家几口人在路上听，孩子可能听不懂，但是呢，这个旋律他听着特自然，特轻松， 很开心， 就跟着摇头晃脑的感觉挺好。 嗯 啊，全家人要去动物园。这就是喜欢音乐 FM974。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以上为广告时间。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哪里加油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网点多优惠多。哪里洗车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每天十点抢9.9元洗车。哪里喷漆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最低300元2块漆。哪里代驾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就是省。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平安车险省心省钱。4008000000。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矮哥。 咱接着听歌，接着聊，轻轻松松等周末。 对， 没有押韵。 有朋友发信息来着，说老白今天听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兴奋啊。 我不兴奋。 你 我怎么不兴奋？我 再来一遍 呢？ 再来一遍，你兴奋那个版本。 他是说今天的这个我吗？ 嗯。 你这样好吗？今天是周五啦，明天就是周六啦，今天是周五啦，明天就是周六啦，嘿，今天是周五啦，明天就是周六啦，今天是周五啦，明天就是周末啦，哎呀， 好嘞， 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你现在就可以当做一个插片来存在，就比如说我说，哎，刚有朋友又说你不太兴奋啊，你就继续来， 合着咱就是 今天是周五啦， 就提神的是吧？哎呀，今天我们说这个手机里面的软件就好像还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软件的功能。 嗯， 就是能够因为你的心情去做出一个什么指示，比如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它给你弹出来鸡汤什么的 啊。但是现在好多那个软件上面出现那个随心听，它会把你喜欢的这个歌曲的类型帮你做一个筛选。 哦， 但是它也是，比如说你听那个欢快的歌曲居多，它也会给你推荐相关的歌曲吧。 还是大数据？ 对对对对。 但是我其实觉得这种听电台开盲盒的感觉更好，因为你不知道下一首是什么歌， 你永远想不到。 对，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首，它是一首新歌，但是它是一首翻唱的老歌。翻唱老歌，然后一个企划，对不对？ 这首歌呢，名字呢，就是有很多个不同的版本。 比如说，对，一说歌名，你会想到的“爱真的需要勇气”。 对，谁给你的勇气啊？那是梁静茹吧。 那打败六眼飞鱼。 但其实张震岳的那个版本啊。 对，张震岳的那首 勇气，来自夏日进企划翻唱阿岳的《勇气》。 这首歌也很适合一边走啊，或者一边慢慢开着车迎接周末的感觉。 需要一点勇气来跟你说对不起，他一直在你的心中，我还爱上你，知道这样不行，偏偏继续下去，怎么会有结果？是我想太多，没有方向，看不清在徘徊，我知道我一定走不开，漫长的路，寂寞的夜，在心里面哭泣的夜，你明白吗？只想在你的身边，我没有勇气，我没有力气，我真的无法离你而去，你明白吗？只想在你的身边，你身边。 需要一点勇气来面对现在的心情，也许时间依旧很快就忘记，知道这样不行，偏偏继续下去，怎么会有结果？是我想太多，没有方向，看不清在徘徊，我知道我一定走不开，漫长的路，寂寞的夜，在心里面哭泣的夜，你明白吗？只想在你的身边，我没有勇气，我没有力气，我真的无法离你而去，你明白吗？只想在你的身边，漫长的路，寂寞的夜，在心里面哭泣的夜，你明白吗？只想在你的身边，我没有勇气，我没有力气，我真的无法离你而去，你明白吗？只想在你的身边，你身边说爱你。需要一点勇气来面对现在的心情，也许时间依旧很快就忘记。 最后这句拿捏的我觉得很真实。对， 是需要一些勇气， 就这样 没气儿了。 对，就是当时的 Free Night 张震岳啊，秘密基地那张专辑里面一首经典的勇气，歌名叫勇气，但是其实唱的是特别没有勇气的一件事情。 嗯， 那你没有办法去离开一个人。 对 啊，下不了这个决心，没有办法放手。 对，总之现在听到一些老歌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画面闪回，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青春感的回忆吧。当时听这首歌，可能那阵儿是最多情况是上自习偷偷听来着。 哎，年纪还这还有什么偷偷听的？这就是音乐嘛，陶冶情操。 不行， 在上课的时候当然不行了。 对啊，然后你就把那个磁带或者 MP3， 你然后你通过一个耳机，然后从那个袖子里面穿出来，然后悄悄的放在耳边听。 这个你以上这段内容是论一个学渣是如何成长。最后变成了一个音乐节目主持人啊。好吧，今天我们要一边听歌的时候呢和大家互动的这个内容，可以回复不错两个字，加你的手机号回复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74醉王牌，收到的图是一个现在的网红打卡地。 对，然后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呢和这张图毫无关系。 是的， 是 APP 种草大会， 也算是种草嘛，对吧？ 是，我们就分享了一下，就是我记得很多年之前我下载了一个软件，然后在节目当中还和大家分享过，就有一个闹钟软件是你前天晚上必须要把它设置好。假如说，假如说有的人呢，就给自己设置了高难度，打开冰箱里面那一层放着5个橙子。 OK， 你拍了一张这个图片。假如说你的家人半夜三更偷吃了一个橙子，第二天你就不能复原那张照片，所以你的手机铃声就会响一天。 那太恐怖了，我不要这个软件。 对， 我直接把它卸载了不就好了吗？ 哦，对，可以被迫卸载。 何必如此？我也跟你分享过，之前下载过一个睡眠软件。 嗯， 然后呢，它是可以监测你的睡眠的数据的。比如说你大概什么深睡、浅睡。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它会录音，你知道吗？就会把你的晚上甚至你打呼的声音都录下来。 那你有回听吗？回听自己的鼾声。 我是多闲，我发现啊，好安静。 那你记它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想监测一下自己的深度睡眠是不是？ 对，其实我是想监测自己的，他会就是睡前会有个白噪，然后呢起来其实会告诉你说大概几点起床，预定一个闹铃什么的。 我记得几个月之前，然后我刚下载了一个软件，也是就类似于你推荐这种白噪声，然后它里面有各式各样你可以设置自己 DIY 喜欢的乐器。 我明白了。 对， 我就问你有没有记录的声音的功能。 它没有。 哦， 它只是一个纯粹的白噪声，然后比如说宝贝哄睡啊，还有哄睡自己啊，然后或者说有一个冥想啊，就之类啊。 所以你不敢录自己睡眠时候的那个之后的声音，是害怕睡眠的时候做节目吗？ 有一些秘密被大家知道。 里边是啊，这说梦话。大家好，我是艾克。 你知道，就是，我的家人跟我说，我说梦话的声音无比的清晰。 哎，这是爆料。这是爆料，哇哦， 无比的清晰，就是你真的知道我在那个梦里面发生了什么。 对， 那 前一秒钟可能和别人更正吵架呢。 那你以后睡觉的时候要把自己的嘴要封上，对。好吧，今天聊的这个是关于你常用的或者你要极力给我们种草的一个 APP。 嗯， 有一个推荐给你嘛。 好， 因为你就明天、 哎、 明天要弹唱嘛，是这个是可以调弦的是吧？ 对， Guitar Tuner 叫 TunerGuitar Tuner， 这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调弦的软件， 没事， 比如说尤克里里啊，然后六弦琴都能调。 反正大多数朋友也用不到。 对， 好，哎，待会儿再聊这个事儿啊。 好， 你看看大家的留言啊，但是推荐一部剧吧， 嗯， 叫做《爱很美味》，今天开播了，张含韵的新剧， 嗯哼， 然后呢是李纯、张含韵和王菊主演的， 嗯。 陈正道来指导是吧？ 嗯，今天在腾讯视频正式开播，这是一部可以，说是可口的美食和情感相呼应的一部都市剧吧？ 就是下饭剧。 嗯、 啊、 嗯、 就是， 三位主演呢分别扮演一位很有特点的女性。 哦 啊，感觉就是编剧就瞄着这热搜去的。 好吧，主创团队啊，我刚才说导演陈正道，还有呢这个叫做许兆任呢、啊 嗯， 之前携手推出过《摩天大楼》，这还有呢《节爱千岁大人》初恋两款爆款的剧作。 嗯。所以推荐一下这部剧叫《爱恨美味》， 这是里面的 OST， 我们听一小段吧。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1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40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周末快乐，今天是星期五的傍晚，放轻松，跟我们一起听好歌啊、 嗯、放轻松的同时我们就不要说爱恨情仇那些事情了 啊， 因为这部剧叫爱很美味。 哦 sorry 啊，哦这个名字说错了是吧？ 对， 爱很美味。 对，是来自李纯、张含韵和王菊主演的都市爱情剧。 好的，这个大家如果有空和对这种类型的剧集感兴趣，自己去看吧。 嗯， 今天我倒是觉得突然一下点燃了我的好奇心。 什么？ 就是你们推荐了这么多有意思的有趣的 APP， 有趣的 APP， 我真的是会挑一两个自己试试看。 对，我今天那个我们的编辑跟我们分享了一款软件，这个软件不太方便在节目当中说。 那你还干嘛要说出来？ 我们就说介绍一下之前被淘汰的那几款吧，好不好？比如说人人视频， 对， 然后他会给你搜罗一些比较热度很高的美剧和英剧跟你来分享。 反正就是我还是要支持这个正版。 嗯， 对对对对， 是， 好好好。话说哪说哪了了啊？然后我们就有这个露露推荐了那个两个。是左边那个是智能拦截的国家反诈中心， 你没下这个吗？ 真的有这么一个软件？ 有啊有啊，我前两天下载了之后，我就发现它有注册的功能是比较复杂的。 OK， 还有一个是 注册的过程复杂，嗯，所以我就卸载了。 很有用啊，对吧？因为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可能要警惕这样的电话。 是，我觉得他分享另外一个也特别有用，叫口袋工具软件，就是利用我们的手机进行办公吧。所以它其中会囊括很多，比如说手机万年历吧，还有这个天气查询啊，科学计算器、尺子、购物等等这些工具， okay. 多达68个工具汇总。 哇、wow. ，还有就是有朋友推荐了什么一体 APP， 就是传统运动养生操 一体是吗？ 嗯 嗯，我们来分享另外一个 APP 吧。 突然觉得我手机里什么都没有啊！ 你现在打开一下你手机里面常用的 APP 是哪一个？除了微信。 微博 那除了社交软件，除了听歌软件，哪个最多呢？ 没有， 我有一个 听 WPS Office。 哦，你什么意思？显摆自己 爱工作呗。 不，就是利用碎片的时间去进行办公。比如说刚才在马上上楼的时候，我都抓紧时间去发了个稿件儿。 啊，是先去说是勤快还是懒呢？你说这个啊？好了，我们继续听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胡歌的一首歌。 嗯， 其实胡歌呢，大家都觉得演员嘛，但是其实他唱歌呢也是，有模有样，尤其是唱这种特别深情的歌的时候。拿我们之前采访过的一位歌手的话说，演员唱歌很容易用力过猛， 嗯，代入感很强， 代入感特别强。听听看，好好过。 早已过了已经繁华的世界，任凭那满园红花落。尽管不舍我们曾有的悸动，终究没能够支撑到最后。就别再藕断丝连，就别再回头，熟悉的画面只会更难受。我孤身留在一个安静的角落，独立去承受当时的选择，即使有错，就让我们彼此都可以好好过。那些曾经的美好留在心中，那时的分开已经是故事的最终，再留恋只是徒劳和蹉跎。就让我们彼此都可以好好过，时间会愈合了现在的寂寞，再见面也许在不经意多年以后，能笑着说彼此过着的生活。听说你还继续打听我的下落，何必让遗憾放肆再重播。转身去你还有更远的路要走，别让这一段绑住你的梦，你的天空。就让我们彼此都可以好好过，那些曾经的美好留在心中，那时的分开已经是故事的最终，再留恋只是徒劳和蹉跎。就让我们彼此都可以好好过，时间会愈合了现在的寂寞，再见面也许在不经意多年以后，能笑着说彼此过着的生活。 大家回复关键词的时候就是不错，收到的那个网红打卡地的图片的时候呢，别忘了回复手机号给我们。 嗯， 我们稍后会有个连线的，请一位朋友来和我们一起聊聊天，答答题啊。 嗯，所以我们的互动话题还在持续当中，我已经截了一张图发送在咱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了。 嗯， 圈出来有一个软件叫 Normal Camera， 就是我身边一个特别好的朋友，特别会拍照的一个朋友跟我分享，我说为什么 功能啊？ 拍照吗？ 我知道， 对， 就是它好在哪儿？ 打开之后，它是一个像那种复古相机、复古的胶片相机一样。 嗯、okay. ， 然后你比如说你拍一张照片，你还要摇一摇、摇一摇、摇一摇，它然后那张照片才能够被洗出来。 哦，就是一个形式感。 对，仪式感也很强。 它并不会帮助像我这样的人把一个人拍得好看，对吗？ 会好看一些吧。我还帮你拍过一张照片呢。 我直接用那个 护掉的照片。 这个脸也太惨烈了吧，被你拍的。 没，我就说它其中有个功能啊，是可以拍成幻影的。其实你要是设计的比较好啊，这个侧脸和正脸同时拍，然后出来的效果还挺酷的。 我不要。 但是那天 为什么要折腾自己的脸？ 但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我给你拍出来就这样了。 我不要看这张照片。啊，何必呢？就是有些软件我是觉得当然就是你会下载它一定是有你的理由，或者你觉得好玩什么的。 嗯， 但是男生和女生的视角真的不一样。 嗯， 我大概不太会为了就是看自己的脸模糊成什么样子去下载一个软件。就一定是特别实用的东西、 哦、 它一定会解决你生活里面的一个问题。 那你比如说呢，推荐一个软件吧， 或者是它是有让你有就是一些学习的或者是进步的这个功能的。 学习强国。 对，哎，你说对了，我其实最近登录的频率很高。 每天都要学习一下啊。那此处可以有掌声啊。 是的 ，OK， 必须的。 对，很多朋友应该也在用吧？ 嗯、 打开的频率很高，是吧？ 对对对对对。 啊，还有什么？ 嗯，还有剪映这个软件是我最近打开频率比较高的。 哦，这个我 要剪辑一些视频， 就是、短视频的时候会用。 嗯，我们还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在剪映这软件当中，你可以用一张图片做成3D 立体效果。 OK， 它里面有一个就是3D 的功能，你随便随机放一张照片，只要有景深的，它都能给你做出一种视频感。 哦、下次可以试一试，大家。嗯随心挑选，我会带着漂亮荧光低飞出去，在途上遇着谁共我约定同居，黑暗里热爱未怕世间风雨泪，想似他敢送上性命，无悔爱谁到了最后，自敌仍会笑着流泪，是否很可笑责备人世爱未够多，小小的飞虫却能凭爱发亮发光，飞得不远吧，无候鸟一双翅膀，如情人栖身荒野，却犹如到了天国，若为爱生存才可尽情冒险不顾代价，愿为爱经历繁嚣大时代的千变万化，宁愿无刻抱拥祈祷半闭着眼，全神爱你无下怕天会倒塌，若令你感动谁管用余下一口气念过，若遇到灾难危险愿留下再作为错吧，常人假使难成功化成神话，剩低我如谁死都不枉最光辉的刹那，被空中小鸟抱着期盼当作晚星，轻得飘飘然却留神到霜情，我仍然可找到你，要维持爱靠感应，若为爱生存才可尽情冒险不顾代价，愿为爱经历繁嚣大时代的千变万化，宁愿无刻抱拥祈祷半闭着眼，全神爱你无下怕天会倒塌，若令你感动谁管用余下一口气念过，若遇到灾难最终为错吧，常人假使难成功化成神话，剩低我仍然偏执的相信光，可苦为惧怕，并没有奢望凭牺牲能获得一秒钟赞，别问我冲着危险为成就你快乐对吧，无人答到常人可成神话，夜空里无萤火的一刻，你可想起我吗？若人类没意能赠我这段回忆，只配继续走凡人走的小径，不会飞，不会永远地陪你，照明爱你，我便继续忘我，再合手。 好马配好鞍，好车选平安，买车险就选平安车险，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4008-6-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好车主优惠加油8折起，新用户停车最高抽30元优惠券，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会员礼包一份，领券中心每天限量领服务，保险15%优惠，40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好了，继续回到娱乐座王牌啊、刚才我们其实关键词的回复是不错，然后加上你的手机号， 嗯， 然后我们又增加了一项内容。 对，就刚才不是介绍了一款软件吗？它其中有一个功能就是有景深的一张图片，帮你做成3D 的视频效果。 是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前几张图片非常成功，然后看到我的单人图片那个就翻车现场， 那个脸好像是，就是。

大家好，我是章子怡。鲜炖燕窝，更多人吃小鲜炖，每周冷鲜配送，营养又好吃。 小鲜炖鲜炖燕窝，连续四年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这首有点秋冬的，我觉得黑白灰气质的歌曲《城市稻草人》， 对，来自曹方。 啊，我们来有请今天的听友，好不好？带来一点亮色，好不好 ？Hello，Hello， 有，真是亮色， 是亮色。 怎么称呼你啊？ 开心啊！ 哎，我们也很开心，因为这应该不是我们第一次连线了。我们看，好像之前也有一次，是吗？ 没，今天是第一次连线，但是我发过很多次。 哦，你应该是被选过一次。 那你应该是选中，但没有我们打通过电话的那种。对对， 是我们怎么称呼你啊？ 哦，我姓孙，叫我小孙吧。 小孙你好。 你好，你们好 。 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方式是在车里呢，还是在家呢？ 哦，我在车里。 有安全停靠吗？好嘞。 OK。 嗯。 家里应该是住大兴对吗？ 啊，不是。我家住望京，感觉是两个方向。 大型社死现场， 怎么知道人家是住大型的呢？ 我看他的留言好像是，哦，那是我们问了一个问题。 哦，好的，这趴可以过去。刚那段掐了，别播。 刚才那个不是我。哎，思萌，你别走，思萌。哎，回来，没事 没听到，没事啊。 好了，小森，我们今天的这个答题的时间要开始了，准备好吗？ 准备好了， 加油！ 一共是3道题，好不好？ 嗯， 我看看。今天能不能完成挑战？ 满舒克有一首新歌叫《吸引力》，歌词当中唱：“是你的吸引力摧毁我的什么 ？A 自信 ，B 寂寞。” 自信吧。 啊！ 我都这么强调了。 寂寞。 好嘞。 OK， 第一题我们算是小小提醒答对啊。第二题，听题。 SHE 有首歌叫《宇宙小姐》。 好嘞。 啊，说你又不是什么，何必非要三头六臂 ？A 世界小姐 ，B 宇宙小姐。 你这题透的好。 好嘞， 漂亮。 不会是 A 吧？应该是 B。 啊，宇宙小姐答对了啊！答对 了，吓死我了。做自己，你也不是宇宙小姐， 何必非要三头六臂。漂亮，艾克， 自己跑火。 好嘞， 你来吧。 最后一题我来啊，慎重一点啊。旋转几轮，我们变成我们深刻的 A 指纹 ，B 皱纹。这是来自于杜宣达的一首歌。 吓死了， 差一点就把歌名说出来了啊。 指纹。 指纹。好，我们来听一下是不是指纹。 旋转几轮，变成我们深。的指纹， 这也太简单了。9.9，我们就希望大家能听到这种声音，就 对， 开心，嗯， 这个 值了。 就是啊，虽然就是一小红包，但是就是你不觉得你当三题全部都挑战完成之后那种感觉很不错吗？ 是，但我觉得第三道题确实很奇特，变成我们就是旋转几轮，一定是指纹啊。它变成皱纹的话，旋转几轮那是年轮，好吗？ 不要皱纹，不要皱纹，有指纹就好了。好了，接下来小孙可以选择一首歌，这三首里面有没有你中意的一首？ 啊，这三首我都没听过， 嗯， 然后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推荐的比较好听的，都可以。 哦， 话说这三首我们也都没听过， 开 玩笑，开玩笑， 听过听过。 满舒克的那首吸引力还不错。 或者你有没有喜欢的一个歌手，或者是，你特别想听一首歌， 就艾科推荐的那首，刚才说的那个满舒克那首就可以啊。 吸引力， 就是他那首新歌，有没有想送给的人呢？ 我想送给我的家人吧。 嗯， 然后，然后我觉得我很。可以说吗？ 可 以说， 以 当然当然，因为我要帮你准备一个音乐，开始吧。 好，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家人们，然后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真的很幸运很幸运的人，然后从我自己的原生家庭，然后就很幸福，有很好的爸爸妈妈，然后我现在也结婚了，然后遇到了很好的老公，然后很好的公公婆婆，然后他们待我也像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很幸福很幸福，然后我也很感恩，然后希望我的家人们可以一直身体健康，然后幸福平安的生活，就这样。 哦，好棒。 我觉得这是一个人心态的事儿，就是如果你的眼光里面全部都是美好和希望，所以你收获到的一定是幸福的。 所以这就是吸引力法则嘛。 嗯， 我可以把那种吸引力放到稍后再听，我们先来听这首歌，送给你，来自房东的猫的一首《是对爱的渴望》。因为你有这样的对爱的渴望，所以收获了幸福。我觉得你的这种快乐和幸福也会感染我们。 嗯， 谢谢你。希望一直这么快乐和温暖下去，谢谢。 好，周末快乐，拜拜。 拜拜，小森。 拜拜， 加油。 有多少人跟我一样，还迷失在路上，向另一个国度眺望，想重新活一场。走错方向。 智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智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继续回到娱乐早牌，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 星期五的傍晚是最容易让人有幸福感的、 哦、 啊，这个你会觉得哎，这个周末呢可以期待一下。 对， 但是呢往后一想，哎呀，2天的时间足够安排、 啊、嗯，但是到周天的时候，哎呀，这周周末怎么过得这么快， 先别想星天晚上的事儿想想这周末该怎么玩， 规划一下， 对，怎么计划。 嗯， 但是我觉得其实把时间花在手机上不是一个特别明智的选择。 嗯， 但是我们可能会常常因为自己一些碎片的时间用到一些软件， 对， 手机的 app 或者 app， 然后我们其实今天就会有一些推荐，比如说我刚才看到的一个推荐，这个还是挺吸引我的。 嗯， 就是查理普斯说的这个叫什么多抓鱼 APP， 对， 说这款软件呢就是图书屏的那种 啊、 图书记的漂流屏， 对，就是你在里面可以买一些折扣比较大的书， 哦， 对吧？还有我吸引的不是说可以买书，毕竟可以买书的软件太多了， 嗯， 它是说你可以把一些闲置的 嗯 一些书籍、包括一些衣服、电子产品有一些估价的回收。 嗯， 我真的是有很多这样子的东西。 但是你确定你会有这个时间去筛选他们吗？因为他好像还会有一个审核的过程。 没有我只是很好奇就是我那些东西能卖多少钱、啊、 对，好， 是吧。 嗯，子琪跟我分享了一个 APP， 就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叫盖德排行。 这是什么？ 他说是一个买不熟悉的东西之前你可以先查看一下的软件。 明白了，就是你会看一下它的好评度怎么样。 哦， 常常会用到的软件其实很多， 嗯， 类似于点评的软件什么的、 嗯、 对吧？你可能现在越来越依赖于说再去一家店吃饭的时候或者住一个酒店什么的，你要先查一下 嗯 它到底怎么样。 嗯， 但是我说实话，我有时候现在就不太信任这种软件。 嗯， 包括你点外卖的时候，你不会发现他们有分数，但是你实际上会最后发现其实那个分数并不一定是真实的， 它会有刷分的嫌疑。 这个太不好了。有没有那种特别靠谱的能推荐哪儿好吃的那个 朋友有一个， 我说的是 APP 我你刚才说的时候我在想朋友是什么 APP 是一个软件吗？ 难道不应该是个社交软件吗？ 就是好多这种只要是它有盈利的方式它一定会有 bug 存在，所以我还是不太相信这些某些点评吧。然后露露她分享了一个软件，我觉得挺好的，她说这个软件叫 Moon，是可以查任何一天的月相，还挺有意思。 这个叫露露的人已经分享过多少软件了？ 哦，你就看他的生活多有趣啊！他说可以把家人出生的那天的月亮拼在一起做成相框。 对，我怀疑他就是做软件的， 软件开发师， 哎，测试师什么的。 那帮我们开发一个吧，娱乐自王牌的专属软件。 什么功能？ 一跳出来就是老白的大头， 然后还有艾克在弹吉他。 没有没有，就你的那个插片啊，这我不开心怎么办呢？听听老白。 然后那这个软件是为了来吓唬大家的 啊？不一定，就是有一个叫醒的作用。于拜拜、 哦、那他 走， 他应该是变成就是大家刚刚下载想删除的软件。今天是周五， 哎呀吓死我了， 明天就是周六啦，哎，今天 天是周五啦，明天就是周六啦。今天是周五啦，明天就是周六啦。 好嘞， 有意思吗？ 插片吗？ 哎呀，就是嗨一下是吧？就是抖擞一下精神，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听歌。 听一首比较优雅的，来自老狼的这首《给爱》，也不知道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有没有姓宋的呀、姓孙啊之类的一些朋友。 刚才不就是小孙吗？ 对， 我觉得继续送歌给他吗？ 对，有一个自动的代入感吧。我觉得听老狼的歌曲在冬天特别适合。 哎，是。这首歌送给谁？ 送给 小飞。 哦，小飞是谁？ 没事，我们来听歌。 愿一只眼看你一个人跳舞，看你闭着眼睛像个孤独的影符。我在空旷的街头数我凌乱的脚步，我怕你在清晨淋湿我的旅途。我多喜欢窗外每个冬天的早上，喜欢看老槐树梢上残留的月光，然后等着太阳照在我们的身上。你睡得像个婴儿，甜蜜而忧伤。后来你问过还有多长，我沉默想起了深深海洋。后来你穿着蓝色衣裳带走了我最柔软的地方，于是我独自成长，忍受着风雨阳光，忍受着人海茫茫，忍受你在远方。长篇写着你的清香，还有路灯和夜晚在春天时很长，还有黑白照片被一张张染黄。你说喜欢风来吹过窗棂的声响，喜欢我家门外阴天青色的小巷。你说喜欢听雨落在我们的身上，谁让我们彼此都感到疯狂。来吧，来问我还有多长，来陪我去看看深深海洋。来吧，穿着你蓝色衣裳来刺穿我最柔软的地方。我喜欢独自成长，我喜欢风雨阳光，我喜欢人海茫茫，喜欢你在远方。 这确实是老狼很不一样的一首歌，也尽管也是他曾经的专辑很久以前的一首歌了，甚至都忘了有这首歌的存在。 是以前的人会写，然后他也 会唱。是晴 朗， 晴朗那张里面的。 哦，是是是， 对吧？ 嗯。 所以就见到老狼叫狼哥的时候会说啊，狼哥你现在唱歌真好听。 现在唱歌， 现在唱歌真好听，但是哎，年轻的时候 更好听。有你这样聊天的吗？ 这样会得罪人吗？ 就没朋友。陈珊妮的这首歌《美好人生》，就我觉得这可以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因为他副歌当中唱了一个我觉得人生命题一样的存在。美好人生的副歌该怎么唱，是用什么样的情绪才能传达出那种动人的旋律呢？那应该就是此刻你的状态。 挺好的，两首歌的时间让我又冷静了下来，否则我一直沉浸在那个今天是周五啦，明天是周六啦。 全新的游乐场，精品店的橱窗，我们 肩膀，我们一直走，会停在哪里？也许我们永远都找不到答案，因为女孩太疯狂，每道人生副歌在乱唱，听起来才动人又思想，圆环月明心 北京银行质权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权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 有关于我们今天的这个 app 推荐呢，还在继续当中。嗯，让我们说很多啊，但是呢，都不是广告行为，因为我们其实都是想种草一些 app。 对对对，刚看到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已经跑偏了，然后我就发了一张图片嘛，进去之后大家说，艾科你都不整理自己的 app 吗？不整理自己的界面吗？ 为什么 有强迫症的患者 啊？对，就是会有人很规整的把自己的 APP 都整理在一个一个的框里面。 对，然后 你说是什么娱乐呀、社交之类的。 对 对， 对 吧？ 那你会给自己那个小框框起个名字吗？ 不会。怎么着？你还给他起个什么名儿？ 我会。 什么？我看一下。 Be careful。 我随便点一个。 你可以点开那个 Be careful 看一下里面有什么软件，小心一点。 哦。 1、2、1、2、3。 哦，还 有 交警，北京交警。OK。没毛病， 就是要提醒一下自己，时刻有一个警觉， 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 Be careful。 对，为什么这么矫情啊？ 还有就是，有的朋友有强迫症，看到那个红点就想消。 啊，对，就是你会想特别好奇的看到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 好，我们来继续推荐，看看身边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分享好玩的 APP 吗？联络我们可以关注到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 是。那个某款加油的那个 APP 其实也挺方便的，就是以前加油的时候都挺麻烦嘛，对吧？你还得等着去排队交钱刷卡什么的。现在有的软件其实很方便，你就是几号枪它加好的时候直接就付钱就好了。 哦， 甚至可以自动去扣。 是软件吗？ 就是这个叫一起加油，这个就 这 个 哦， 就很方便。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你看 Y 也跟你说的一样，说这个加油软件很方便，不用下车， 对，直接就可以加油，加完就可以走了。 对，有喜欢海淘的各位朋友，是不是那个 Black Friday 可以买起来了？Come on come on turn the radio on it's Friday night and I won't be long gotta do my hair put my makeup as long as I can

哦，有一个朋友，就刚才我说杨儿啊， 对，他是倒计时，就是你做一件事情的一个倒计时，对吧？大概比如说我后面有个会议，或者有个约会什么的，大概会给你一个计时，告诉你还剩多久。 是，或者某一个节日，他分享的一个是倒数日，这是一个相机。 OK。 我不知道这个相机的功能是不是你拍出来之后距离你的生日啊到底是几天，是不是有这样的功能？ 还没有用过，不太清楚。 嗯， 哎，你知道我那两天看那个就是剧集的时候，就那个黑镜的剧集，其实那个软件我觉得现在想想挺吓人的。 嗯， 它那个是在未来啊，不是现在，就一个幻想，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个软件，类似于手里面拿了一个小的这个机器一样的东西，然后呢，它会告诉你你下个约会是和谁。就是你的约会时间到了，然后你要是指单身的人，然后他就会帮你约好一个餐厅，然后你去，另外一个人也和你拿了一个同样的软件，然后你们就互相一起摁住一个键的时候，他们就会匹配你们俩，告诉你们俩在一起其实有多长时间，比如说出现的时间36个小时。 我是想说这种社交功能不是很多软件都可以实现，比如陌陌、探某， 但是他那个是真的要告诉你们的匹配度的，最终它的功能是帮你就是找到一个99.8%契合的灵魂伴侣 soulmate。 一点都不期待这个软件呢， 哼，遗憾什么，又没让你用，这是一个想象嘛， 就是说现在已经错过了这个美好的时期。 所以跟你说了也白说，我还是给你推荐另外一个软件吧。 你说， 小兔子说的啊，喵喵记账， 这太不符合我了。 这个、每天记账花钱的时候就会收敛一点，至少你知道这钱花到哪儿吧。 嗯，有了这个记账本之后呢，可能我们会对理财有个概念吧。然后我看到有朋友分享了一个叫 Daily Museum 的一个软件，然后刚才我好奇心使然，我就下载了一个。 今天手机里多好多 APP。 是，他是说好像你可以在那个软件上面看到全球的展览， 对，各种展览资讯什么的，就是周末除了宅家里也可以出去看看，一个人也不会无聊。 嗯， 这还不错。 有没有人曾经下过一个软件，好像这个软件已经下线了，叫好奇心日报？ 哦，好像有过。 它和红板报当时我觉得是在我手机里面是完全不能卸载的，但是现在已经离我太远了。 那你还说它干嘛？ 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将70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年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券中心每周五抢5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5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这个说曹操曹操，我们接着聊这个话题。刚才这一条过去之后，我发现下线，哎，这也是一个不错的 APP 啊。 嗯，很方便。 嗯，有空大家可以去下载试试。 是， 今天打破次元壁，听好歌，我们听什么呢？ 今天来听一个短视频平台上面最热门的一首 BGM。 我差点以为刚才那首就是打破次元壁的歌，因为是一位炙手可热的女歌手华莎的一首歌，新歌。 好，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几乎不用打破次元壁，你就是在壁里边。 这就是叫回老房子的感觉。 对对对， 因为这首歌我们要看的是短视频的平台上面目前最火的 BGM 是什么，简直真的是太没有想到，太没有想到了。 刘德华《冰雨》。冰雨用广东话怎么说？ 冰雨。 你这是打雷呢？ 小小小太阳。昨天刚学小太阳。 有种被烤熟了的感觉。 如果下冰雨，我死你你的小太 阳。 这广 东 话听着人想 哭，我们要打死。 扔过来几只凤爪， 真是。 哎呦，反正呢，就是短视频的平台上就让人惊讶的流行起来这首歌。还记得前不久呢，蔡琴的《读你》当时也冲上过热门 BGM。 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就刘德华的这个《冰雨》突然冲上了 BGM 的热门榜第一，而且适配的画面呢非常的广泛，是因为最近南方普遍降温吗？ 是他的那个副歌特别洗脑，就是特别适合。 在脸上胡乱的拍。 我觉得跟一姐妹有一拼。对，就是会很适合一个人在风中很萧瑟的场景。 哦， 对，好吧，说到这首歌，真是老歌，收录在他1999年的专辑《爱在刻骨铭心时》。若论年纪的话，真的是比很多的，就是我们有可能我们一些听友的年纪都大。 对对对，所以可能会对于千禧年的一代朋友来说呢，这首歌只存在于我们这种老年人的次元世界。 毕竟连孙燕姿都是冷门歌手了。 我们来听一下，刘德华。 熟悉的旋律。 哎，刘德华这个广东话怎么说？搂的 我。我又不是广东人，你干嘛一直问我？欧的老哥，就坐在这个等。好了，我们来听这首《冰雨》，来自搂的 我。我是在等待一个女孩，还是在等待沉沦苦海？一段情默默灌溉，没有人去管花谢花开，无法肯定的爱，左右摇摆，只好把心酸往伤心里塞。我是在等待你的回来，难道只换回一句活该？一个人静静发呆，两个人却又不同无奈，好好的一份爱，而怎么会慢慢变坏？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得狠狠的宰，悬崖上的爱，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只 具火缸，一个人静静发呆，两个人却又不痛不难，好好的一份爱怎么会慢慢变坏？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乱乱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地宰，悬崖上的爱谁会愿意接受最终的意外。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地拍，乱乱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地宰，悬崖上的爱谁会敢去猜，还是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最爱的女孩，悬崖上的爱谁会敢去猜，还是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最爱的女孩。 昨天连线的那位就是我们的朋友，是广东的朋友。 嗯， 听到我刚才的粤语已经要忍不住了。 对，查理普斯他说，哎呀，老外的广东话吧， 真的 需要驱蚊器啊。为什么需要驱蚊器？ 还要配点凉茶。就是感觉火气很大的样子。好吧， 刚才还有一些好心的朋友帮我们翻译了一下，就是用中文的翻译方式帮我翻译。刘德华用广东话怎么说？漏的瓦，漏的瓦。 咱们今天哎有这样的软件吗？就是会教学的，英语当然是有的，但是好像没有一款是可以教你学方言的软件。 嗯， 大多存在于短视频的这个内容，海量的内容当中要自己去找。 是，如果有的话，如果我们没有发现，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有一些奇特的翻译，比如说有一些英文名字，要是翻译成中文或者翻译成那种方言，还挺奇特的。比如说 "Girls on Fire"， 陕西话就是这牛娃着脸。 你嗨，好嘛，我太柴了。来听毛不易《中岛美嘉》，生活在别处的你，祝大家周末快乐。 像是起飞的易拉罐。你偶尔这样感叹，被现实裹挟轮转，一日三餐奔波又烦，你眼下命运的为难，其实已足够勇敢。 君が勇気なく眠り、朝を迎えても必ず愛は広くなってるから。 但你的心会是借着风的船，翻越了巨浪，仍有不息的期盼。 Always in this hand I hold, 通往恋爱有无你，大切に魔法をかけに行くよ。どんな世界でも何にだってなれる、僕もそこにいる。願いを届け。 失散，像月来日的同伴，也只走到这一段。你定向沉璧呼喊，奋力从噩梦中醒转，再次向孤独旋转，希望总像一笔掠过的答案，遥不可及的对岸。捉弄你在抵达之前先 you'll stay to find your miracle. Go through all the tears and hope, all the misery and love, your smile will be the only thing I keep praying for. Sing for that bitch to the knee. 就是送给所有跟我们生活在这个傍晚的，一起生活在这个傍晚的电波里的朋友。 我们要用这首歌来犒劳一下一周辛苦的我们。 啊，好嘞，我们今天晚上可能这个 app 的下载量会大大的增加，是因为很多很好奇的内容，比如说这个今天的这个我觉得推荐的这个大师，就是露露说给你们推荐个神器，是驱蚊器 啊。 这个软件是干嘛的？ 是驱蚊的呀。 那它是个手机 app 呀，就是手机的 APP， 怎么驱蚊呢？ 它说不定打开之后就会发光发热， 它就会变成一只蚊子，模拟蚊子的叫声驱赶它。 或者说有一种声音，是不是可以在那个蚊子能听到的频段但我们听不到， 那不就是艾科的声音吗？ 什么 就是驱蚊器，就是打开以后播放艾科的声音。哎，你好你好你好，走开走开走开 有这个 能不能成熟点啊？ 他说分享两个软件，一个叫 Launchpad、还有一个是他的手机当中必备的专业节拍器。 哦，这个也是相对比较垂类的， 是应该是比较喜欢音乐的朋友。我是有一个他 Launchpad 的实体，但是现在已经闲置了，如果有想要的朋友可以跟我 copy 一 很好很好啊。反正呢，我觉得最不太容易用到的一些软件，今天我们说到的什么健身软件、基本上你下载了也不太会用。但是还是期待大家有一个充实的周末的时候，也不要忘记这个自律。 好，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的一些关于拍照，如何拍照好玩啊、好看啊、有意义的一些时刻都会被记录下来。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倒计时的相机， 对，很有趣。所以谢谢大家的推荐。 哪里加油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网点多优惠多。哪里洗车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每天十点抢9.9元洗车。哪里喷漆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最低300元2元漆。哪里代驾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就是想。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收音机里的日落，城市的渐变色，点点亮起的车。家路上的我听到同样一首歌，昼的忙作，夜的失落，忽然懂了。树上灯火，霓虹的流过，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而此刻上空的电波满载了爱，紧紧把我包围着。 好了，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也谢谢你们推荐的这所有的这个 app 所有的 app， 谢谢大家。 对，用最后一首歌我们要迎接一下这个愉快的周末。 哎，今天是周五啦，明天就是周六啦，今天是周五啦，明天就是周六啦。 Siri 帮我关闭一下这个软件，谢谢。 哎，好嘞，这是什么什么什么精灵是吗？好的，主人再见。太皮了，行了，好，我们就用一首歌来迎接这个周末吧。 Friday Night 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老白， 我是艾科， 别忘了明天还有艾科的弹唱啊。哎，有空来听哦。 I don't wanna be in Monday morning heading back to work stuck in traffic going slow nothing on the radio I don't wanna be in